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6: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23号周二晚上北京乐广播25岁生日夜的夜晚啊，我是女右韩丽， 嗯，这是一个波段的生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 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啊，介绍一下，来自杜兰杜兰乐队 Duran Dura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猎豹之人，嗯， The man who stole the leper， 就谁偷了那豹子，那这个这么一个偷豹子的男人啊，就是什么呀，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的这么一个主啊，猎豹之人，就是这么一个 偷奶酪，这事儿 偷奶酪那都是属于什么呀， 小打小闹， 哎，那叫侵权，那叫什么，那叫也不叫侵权，那叫超人后路啊，超人后路的那种人，其实是不自觉的那种人啊，是不是很道义的那种人，但是这种雄心豹子胆的这种人，其实他是有一种魄力的啊，所以这个还算是一个褒义的这么一个成语、oh. The man who stole the leather。 OK， 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场啊，作为1月23号的开场， 嗯， 老嘉宾、啊、 1、2、3开场， 老嘉宾也是想法蛮多的哈、嗯、确实我想关注北京乐广播很多年，甚至在今天早晨到现在听了很多个节目的听友肯定已经说了无数遍生日快乐了， 对 对，因为每档节目大家都在共同庆祝着这25岁生日的夜晚，还有这个中午啊、早上、黄昏啊，每一个时刻都有不同的节目在庆祝着。到了晚上，你说礼物都送的差不多了 啊，早上是 咱们只能此时此刻、嗯、 献上一个吻， 没有，我是说大家的礼物啊，给各档节目都送的差不多了。因为你的表达，你想想，你从早晨到现在，就像你对你爱的人说我爱你，我爱你啊，中午爱你啊，下午爱你啊，到了晚上我还爱你，可是你总觉得这个内容上呢已经开始有点情绪上的下降，对不对、嗯、会不会，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呢想让大家冷静一下，给我们写一张卡片。 你们，人家也没有不冷静，一天也没躁，也没跟你这儿躁狂啊。 没有没有，我是很害怕我的很感性的听友们啊，嗯、从早晨开始感怀着听这档电台啊，25年了，那些消失的节目啊，那些离开的声音啊，等等等等啊，思前想后，总觉得拥有的好像比失去的要多。 他总是有新有旧嘛，失去一个声音就会来一个新声、嗯、对吗，失去了很久很久没有吃到什么什么什么冰那种冰淇淋的味儿了，但是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啊，然后你翻过来啊，我有多久没有见过这款冰淇淋了，我有多久没有见过这款雪糕了，哎，你少来这套，你随着你年龄增长你见过了好几百款冰淇淋，好几百款雪糕了啊，你 也、就是、但是此刻我最想吃的是草莓味儿， 对，你也就是忽然想起你幼年时候的那个东西， 哎，我有一天就是突然间很想吃一个冰淇淋，然后我就在那个是火车站一个卖这个冷饮的地儿，哎，你知道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货币了，对吧？ 是啊， 大家都是拿手机扫这个扫那个交钱，然后唯独那个地方说，哦，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收人民币。我说可是真的，多少钱？10块。我真的是搜遍全身哈、啊，把 我 那 身上连10块钱 没有， 人民币都没有， 会有50块钱，可能就是一直在包里放着，或者100块钱、嗯，我真的已经快几个月都没有动过它了，你知道吗？ 放烂了。 哎呦，我这前翻后翻的给翻出来了， 啊、 然后买了一个草莓味儿的啊， 搓成白纸， 草莓味儿的圣代啊。找给我40块钱。 现在就是确实我有一点生疏，别人说您怎么付的时候，我 发家致富， 不是 我勤劳致富。 您怎么付的时候，我就很少就是哎蹭抽出一张钱来， 真的很难哈。 是，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性的，哎，你是刷那个支还是微哈、嗯？总之都可以让我们立刻达成这个付款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就说这。一年，北京乐广播发展到今天25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少的改变，对吗？ 对。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刻的记录，不仅仅是对我们说一声生日快乐，也是你的生活的一个记录。所以今天晚上在生日夜的最后两个小时呢， 嗯， 我渴望着大家哈，能给我们寄一张生日贺卡，当然不是用你的亲笔啊，亲纸来写，就在我们的留言上， 写上你的生日祝福，还告诉我们你发自哪里哟。比如说我们发自建外大街14号的一份祝福，祝福普天下号曾经听过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听着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平安健康顺心顺意，好吧。考试的全部都通过啊，相爱的都更理解对方，对方更爱你， 多理想啊。你说的 那我不呢，我要说些什么？ 我不，你就说我不。 不敢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 你们一张又一张的生日卡片就是我们未拆的礼物，所以今天晚上呢将会一一拆起，而且我们也借此呢知道了每个晚上在听节目的你来自哪里。你看真的这位听友，他是来自宁夏的， 宁夏的一位朋友，他说 你平常知道吗？ 他说那个就一句特别特别简单的话，生日快乐，来自宁夏。 平常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名字叫真的， 然后呢，小冉521 love， 来自 北京 丰台。其实，在北京听广播的听友，我相信会有很多，但是留言的听友哈，可能不会那么多。往往会看到很多来自于祖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听友。哎，今天晚上发现还不少嘞。小小马里奥来自北京。生日快乐，我93年3月的， 是 93年3月的， 那你也没办法，人家 音乐广播就比你大两个月， 人家现在03年3月的也来听，你又有什么辙对吗？人家也18岁了是吧。 你看这位也是北京的， 比我大七个月的小姐姐，生日快乐啊、您这个好家伙，一二三，十七，二十三，二 来自北京，马上 25岁的 狮子女，她就是爱喝瓷瓶酸奶的崔大喜儿。 是、 啊、这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一位老听友了。咖啡也是咖，是来自山东淄博，他真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哈、啊、都会很早的坐沙发陪伴男左女右，在120家的这个力量当中哈、啊、曾经稳定的贡献了很多很多。北京有广播25年，奉献了很多很多的广播节目，不管是现在您正在听的还是曾经听过的，我想都是因为这些节目而让你知道了主持人，知道了这个频率。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夜晚好像也是翻开了一个老的相册哈，我们去回看那些年曾经在一起，哪一年的他们。 这相册其实挺厚的。 老厚了，好不好？ 相册还真是不薄呢。如果说做成一人一页、一人两页、一人三页的话， 而且 你三人一页，那可能就挺薄的了。 而你想一想，25岁，自己的25岁，你在做什么？25岁还真的是正当年。 是， 如果说前25年属于就是打基础啊，自己呢可能会跌跌撞撞啊，不管是在情路上啊还是在学业上啊，有过什么样的风浪，25岁之后其实开始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对吗？情感上，对吧？ 对， 你之前你花花绿绿哈，你莺歌燕舞，你25岁之后你突然间心开始收一收了 啊、 对吧？ 就是其实他是怎么说呢，25岁他可以选择的是就是狂要打拼啊，就要站稳自己啊，这是一类朋友。还有一类朋友呢，就是根本就就是说要比原来还要懒散，就是之前我学够了，哎呦，我之前我苦够了，我就是紧张够了，我这25岁我要好好的放松一下了，我要就是人家也是设计前程，我这也叫设计一种前程，我要非常轻松的设计自己的然后的前程，我不那么紧张了啊，就两类人呗。 反正25岁之前的感情吧，有时候还真的挺不作数的。25岁之后呢，往往更容易定性啊，是你人生的另一半呢、啊，两个人何去何从啊，都很容易有一个说法啊，可以这么说，它不见得说一定是对的，但是历史规律告诉我们，25岁之后有些事情呢，才真的是浮出水面。 嗯， 那北京乐广播也是一样哈、啊，发展了25年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对吗、嗯？会给你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东西。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想来听听啊，我们的听友们，如今还爱听广播的你们在哪里？小六晶晶啊、绝对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我来自北京啊，韩丽，我93年，哎，93年我就开始听音乐礼品卡了，记得那个时候是中午播出。93年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是我还没有到北京来呢。93年就你 啊？ 你在干什么呢？你在北京？ 我就93年那年，我就好像我在香港，我还真没在北京。不过你可以说我是在，就大体总体是在北京的。我在干什么呢？是吧？我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25岁懒散的那帮人，我就是懒散的代表，懒散型代表就是我。 93年、我在上高中呢。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All the above, all the above. No,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n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s it real? Is it fake? Would you leave? Would you stay? Will the night turn into day? Will we get closer? Or will it be over? I'm only hoping I don't waste, I don't waste all of my love, all of my love.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All the above, all the above. No,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n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I don't wanna complicate this for you, and I leave them other girls alone. If you be the one that I call home t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他一直在唱这首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词啊，来自 Maroon 5。其实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ead My Heart， 就是等于说我跟你赌了这个真感情，我赌心给你。啊，我就是不赌别的，我跟你将心比心，我跟你赌心啊，这种 跟我来这种、就是、 哎，我跟你来真情， 跟我来这种， 对， 我没法拒绝的，是不是、 啊、？I bet my heart on you， 对， 掏心掏肺， 对我跟你掏心窝子，就是我跟你玩真情，你能怎么着？我也不跟你说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花言巧语，我也没什么甜言蜜语，我跟你 bet my heart on you， 这是最狠的一招哈。 对， 此时此刻22:24，也有朋友提醒我说：“丽，你还没有选今天的红人呢。”哎，我光顾着拆卡片了哈。1497红，北京乐广播1月23号生日夜的晚上，有多少朋友想当红人呢？其实也没有多少哈，都急着写卡片呢。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当过红人，也想在这个晚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的红人的话呢，也欢迎你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 嗯、 是的，有很多朋友已经对微博好像都已经束之高阁很久了，不怎么玩它了。但男左女右呢，从2011年哈，就是开通微博互动之后呢，一直还在这个平台上。目前我们没有微信公众号、 嗯、 我们也没有这个很花哨的直播啊，就是你看到我们的脸啊，我们今天晚上连脸都不露了啊，我们就po了一张在直播间每个晚上在我们说话后面啊都可以看到的北京乐广播的这个大背景哈。不知不觉呢，这个老嘉宾在这待了10多年了哈。 哎，是啊，今天确实他没照我们两个人的照片，也没录。后来 怎么着？ 我现在我才发现， 后 不是，我现在我才发现我也没转发，你发出来什么了？我得转发一下。 你一天走走心行不行？ 你这个没有常态、 啊。你刚才那歌你忘了？你干点掏心窝子。 哎、生日快乐、 啊、 是吧？啊、哦，明白了。 哎呦，这一天我不发这个，我发什么呢？你告诉我。 也是， 你这奔五的人了， 没事，我掏个心，我给你发个别的啊。 第20段节， 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由新垣结衣、英泰主演，广末凉子、苍井优等人联合出演的日本爱情电影《恋爱回旋》发布即将引进的消息。该片在日本上映期间以黑马之姿夺得同档期票房冠军。影片中不仅流淌着满满日式温情，乒乓竞技也是《恋爱回旋》的一大看点。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惊悚片表演者首曝剧照，这部新片全程使用 iPhone 拍摄，并且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设置工作。影片已入围第68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将于3月23号北美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3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野前。 不可思议啊！ 我以为你说不可能呢。我 在这个夜晚， 是 在这个生日的夜晚 啊，没人求红， 不是。第一时段我们就顺利完成了120家的任务。 那人家就是来祝贺的嘛，一人说一句生日快乐都够了，对吧？ 对， 是， 这不是我男左女右在今天晚上的人气、啊、 这不是我男左女右的风格。这不是我男左女右能达到的。 这是北京音乐广播25年积攒的人气啊、嗯、同时呢我们也挑选出了红人，他的名字叫做 我他是 D， 哎呦不错哎， 哎呦不错哟、嗯、 对， 好，非常谢谢你在这个晚上哈、啊、对北京乐广播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啊、嗯、对这档节目啊也有了这样的捎带嘴的，哎呀不错哟， 哎呦不错哟， 是，谢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 其实是你原来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喜欢说的，哎，那种哎呦不错哦。 我什么时候周杰伦一直说好不好？ 是你一直，你那时候一直模仿嘛？你老 我什么？ 你有一段时间老愿意 记错女的啦、嗯？我才没这么说过呢。 在这个前天前些日子给了我一包药，他现在也不承认。 不可能！ 现在他又不承认，他跟 我 说过什么？ 一包药，我说哪儿产的？他说泰国。我说我就从来没去过泰国。 上面扒了只蜈蚣。 那不是我， 肯定不是你。 而且你知道，要是把药送给别人，这得多热络，或者说得了解。别人什么样的病情，我为什么要送药给 你？因为 你 看我咳嗽，然后你说这是你吃剩下的。 对不起，这个我都没喝过，我怎么可能给你呢？ 你说特别灵， 你记错了， 啊、 你要把哪个女的干的事情安我身上了。 反正你给过我的、干过的，然后你说过的，你都不承认是吧？ 我不可能，我做过的事情，我买过的东西，我花过的钱，我都记得。 你这个， 你丽姐还是你丽姐、 嗯， 但是你叶哥哥哈、嗯、记性呢，确实开始走下坡路了哈。 好，你不承认，我的一身轻啊。 没事，今天晚上呢，在男左女右的惯例哈，这套路，该暖文章还是暖文章，该冷笑话还是冷笑话啊。希望你们听到我们的时候，就能想到是曾经啊老的、旧的都回来了。 好，你讲一个，今天稍微长一点。 我突然想说破的烂的、 哎、 老的旧的、破的烂的， 那不行、 哦、不是不是不是， 就说啊，有一哥们儿啊，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啊，有一天呢，他父亲啊铿锵有力的跟他念了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法国就是腌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爸爸当时说的是，记住啊， Knowledge is power, Francis Bacon。 您再说一遍， Knowledge is power, Francis Bacon。 啊，之后十多年呢，这句话就一直困扰着这哥们儿。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翻译过来呢，它就是刚才我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法国就是腌肉。那么后半部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能跟前半部分联系到一起呢？知识与力量，法国与腌肉之间，难道冥冥中有着某种难以言语的联系吗？他无法理解。所以在今后他的成长过程中，当有人说到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他总会紧接着就强调法国就是腌肉。有些人呢就会以怪异的眼神盯着他，有的呢看着他只是微微一笑，会心一笑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某一天呢，深陷困惑的他呢，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一位老师请教，知识就是力量，法国就是腌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可是没想到换来的呢，却只是整整十多分钟的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解释，最后完全没有触及到法国就是腌肉啊。当这个老师讲解完毕以后，这位仁兄怯生生的试探道：那么法国就是腌肉？那老师只是轻描淡写的答道：没错。他绝望了，从那一刻起他彻底放弃了追求，直到多年以后的某一日，他不经意中又在一个书本上看到了这句名言 Knowledge is power, Francis Bacon。 他终于明白这句话原来是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 好的，很多朋友说在北京最冷的一天啊，当然也是祖国各地很多地儿都非常冷的一天，听到了叶谦十足地道、冷上加冷的冷笑话。 而这正好是反过来，我们经常说在微信里边你不能只是发那个语言，你不能只是发文字啊，因为你发文字很肯定有的时候会让人误会，会有损失，你最好跟个小表情，你不如直接跟人说语音，语音人家能听出你的态度来。 是的， 这正好这个故事是反过来的，有的时候你只听语音，只听语言，你只是靠听力，你这辈子你都没读过那段文字的话，这也是一种损失。比如说他爸爸就说 Francis is bagel， 不好意思，我文章挺长的、那怎么办呢？我文章挺长的。 你没看到这句话就不行。 我暖文章挺长的。感谢叶谦，耳朵很灵。22:45，2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聪明的女人懂得及时止损。曾经看过一个网上的视频，一个大姐哭着痛处自己的男人。原来一个月前因为外甥女生孩子，大姐前去伺候月子，回来之后发现辛苦一生存下的钱都没了，卡在男人手里，问题自然出在她身上。在主持人和大姐的连欢轰炸下，男人才吞吞吐吐地说请舞伴儿去外地玩了，家吃带住外加逛街，很快8万块钱就见了底儿。大姐一听当即哭得语无伦次。当主持人问男人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男人无辜地说，哎呀，我是酒后说了大话，说带他们去大城市玩，我是老爷们儿，说过的话要兑现，也是没办法。大姐平复了一下情绪，指着男人说，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你带我出去一次吗？舞伴那么重要，你和他们去过吧。大姐还说，男人年轻的时候就是甩手掌柜，除了跳舞什么也不干，那时在村里开着小卖部，抽屉里一旦有了钱就会被他偷走，有多少花多少。主持人惋惜地问，大姐，这一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大姐泪眼迷离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可是今天的结局男人固然可恨，如果大姐如果懂得及时止损，生活就是另一个结局。男人的丑恶嘴脸早就显露出来，是大姐的一再退让让男人变得得寸进尺。人生有些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因为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无路可退。婚姻里不要活得忍气吞声，为自己画一道浅浅的底线，这道线看似残酷，其实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同事曾经跟我讲过他姑姑的故事，那个时候因为姑姑长相姣好，引得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后来经过媒人撮合，和邻村的小伙子结缘，爱的温度迅速上升，让两颗年轻的心迅速靠近，婚期很快就定了下来。姑姑自然对新生活充满期待，期待爱的鲜花铺满生活的每一天。可是一个消息让姑姑脸上瞬间晴转多云，小伙子因为涉嫌参与一桩偷窃案被拘留了。此时婚期已定，请帖已发，可是他却犯了错误。男方请媒人来圆场，说男孩是喝了酒受人撺弄，让姑姑给他一次机会。姑姑哭了，看得出来他比谁都难过，但是他却用坚定的语气说，婚事取消，这事儿没得商量。媒人悻悻地走了，此后又有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说服姑姑，但是因为此时悔婚对谁来说都是伤害，可是姑姑却抱定了悔婚的心，因为余生她不想和一个做小偷的人在一起。她最终退掉了这门婚事，有人说她无情，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妥协。后来姑姑又嫁得如意郎君，过着平淡却幸福的日子。 邻村的小伙子被释放之后一蹶不振，脾气暴躁，终于在一次和父母大吵之后远走他乡。有人说在打工，还有人说其实是被抓了。幸好姑姑当年坚守了自己的底线，及时退出。如果当时他退让一步，过着凄风苦雨生活的就是他了。生活很多时候在于自己的选择，及时止损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一旦会有人舍不得，因为止损一定也需要勇气的。在很多电视节目上，有很多哭哭啼啼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对男人说，想想咱们快乐过的过去，我希望你留下来。明明不爱了，却依旧痴痴傻傻不懂转身。更有人以死相逼，看似人回来了，其实回来的只是躯壳而已。爱与不爱彼此心里都很清楚，只是因为有过过去的快乐，却迟迟舍不得放手。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当你在一段无爱的感情里沉迷得越久，对自己的伤害就越深。很多人可能觉得晚了，继承结局一切都晚了。谈婚论嫁又如何，总比结过婚强。结过婚又如何，总比生了孩子强。生了孩子又如何，总比搭上余生强。开始新的生活，任何时候都不晚。青春只有一次，浪费可以，但要记得及时止损。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是总有人入错了行，嫁错了郎，过着自己不想要的生活。这种时候，与其伤心难过，倒不如拿出勇气，果断地和过去做个了结。生活中，总有些人，总有些事儿，会突破你的底线。坚持与否，全在于自己的选择。关键时候，一定不能手软。走错路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会一直走下去。易中天教授说了，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下来就是进步。其实爱情婚姻皆是如此，过去的爱情再炙热也终有一天会变凉。不要贪恋曾经的温度，不要痴恋走远的身影，学会漂亮的转身，开启新的人生。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依旧明媚。懂得及时止损，其实才有可能新的获得。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

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2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北京，发自建外大街14号。 哎，来自我们深夜的一个调频，叫做男左女右。 对，我们在2007年7月16号。正是在北京音乐广播发出第一声，一晃呢，我们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播出已经有10年半之多了。 而且10年的那个固定时间都是从晚上10点钟到次日的0点，直接啊就到了第二天了，这种感觉，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因为 我没 啊引以为荣的 这个， 我不是豪是荣啊，引以为荣的， 就 是我觉得、 就是、 觉得跨天 呗， 天天跨日，天天跨日啊。夸父追日啊！ 今天的生日红人呢，他叫做迪 迪。 哎呦，不错哦！ 哎呦，不错哦！ 谢谢你啊，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的名字担当我们的红人。他目前呢是在北京，1991年啊、比北京音乐广播大2岁啊。 好， 目前关注的163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粉丝头条官方微博。 嗯，真不错。 这好多都。不是特想关注，然后就随机给的啊。 这怎么你都结巴了呢？ 不，我就表示出我有时候也不慎啊、就是让人家给那个了。但是呢，你必须把那，当然你愿意继续关注那也可以哈。来，我们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谁？哦，原来也是喜欢看刘同的书啊，所以。由此见得，这是应该沉默给我们带来的一位听众 哦，是这样的，因为沉默也是关注的同样的很多的朋友， 他们一起曾经有一档电视台的节目嘛，所以 哎，我还好像就是有幸看到过，因为我跟你说过，就是哎，我从那个哈尔滨车站往外走的时候，那边不是有闭路电视吗？哦、我看完一正好是默默在那做一档节目、 哦，所以我们谢谢很多从电视那边过来的转站。广播啊，当听友的很多朋友喜欢北京的声音。 对，这首歌Katy Perry 和 Migos， 这首歌的名字叫 Bon Appetit， 超爱这首歌哈。 change your mind. I got you running back for seconds every single night. I'm the one that's second change your life. Thank God. Don't want to fall, she just like my eyes. Black. Said she want a amigo, now that I ask her what's the price. Hold on. If she do right, told her get whatever you like. Awesome. I make her do a donut when she ride. I looking at the eyes of a dime if you blind. In her spine, now that muscle diamond checks the climb. Sweet tooth, no tooth fairy. No. Whip cream, whip. No dairy. Milk. Got a hot light on, screaming I'm ready. Hot. But no horses, woo. No carriage. Go ahead. 是生命最好看，眼神最让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都封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铺满垃圾。 世界上最牢固的感情，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25年了，谢谢你们也习惯了有北京音乐广播，尤其是在晚上最后两个小时，有了男左女右。我们都不要害怕时间，不要害怕变老。如果爱得足够深，时间便会让深的更深。时光一晃多年，而我依然爱你，于是就会明白，彼此依赖才是最深的相爱。 是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同得几根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世界都封藏在眉心。是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断断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是啊，不管你的祝福发自哪里，距离绝对不是问题，对吧？来，老嘉宾，好吧，我来帮他放这首歌，这是他喜欢的调调。I guess this is what I'm supposed to feel. 听着歌曲，我们也一直在看着来自祖国各地的问候，乌鲁木齐、杭州、广州，还有什么成都、重庆。 好，这里是974123现场，我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雪片般的来祝贺的贺电。 哎，当年你还特别愿意说刀片般的呢。一晃这么多年你也长大了哈， 刀片般有点太利刃了。 哎，我记得某一年我还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家在某一个地方听节目的祝福，但现在就少之又少了。 现在也是 我就跟你说，海外听众啊， 对， 还是不如国内听众靠得住啊。 人家海外，因为人家也 他们听着听着就走了， 人家倒时差呢。 对， 听你这个， 刚才的话绝对就是一个玩笑哈。我相信我们的老听友是非常了解男左女右的老主播老嘉宾和大家的这个对话的语系，对吧？ 对，刚才是来自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ght It Up， 点亮它，乐队叫 One Republic。 看着一年年我们的听友越来越年轻哈，在今年25岁生日的夜晚， 真的是大部分将近三分之二的朋友全部都是九零后。 是啊，来听的朋友啊，其实他的年龄更换度啊还是挺理想的，比什么呀，比甚至比很多国家的那球队，国家足球队的这个篮球队，这些就是新老更替的这个 二队的 都理想。你别看人家就是早早的弄好了二队啊，这更替，但是呢，那更替需要磨合时间，然后需要输好很多场，然后走很多路，然后又慢慢的又练出一个新队伍来。咱家不是，咱家这是随时流水的兵，随时填充新的队员进来，特别特别顺畅的进来。 对，尤其在这个晚上，我还看到很多听友破来的照片， 而且都特给力。 他们还就是用着去年男足女优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定制的收音机，然后再听着节目。马上就十一年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再来一千台呢？这件事情还是悬而未决的哈。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在一个特定的年份啊，以一种非常稀缺感的状态去做它啊，显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棒啊。要是说咱每仨月做一一千台啊，再来三个月啊，就开始显得轻松平常了。 这有副业了， 啊、 你就开始有副业了， 失去了它的意义所在了，对吧？包括现在很多小伙伴们，当你拿到那应该是一千分之一啊的限量定制版的十年收音机的时候，里面有我的声音哟， 对， 还有我写的字哟， 是每次躲都躲不开，一开就是 一切都是 最好的 安排。 我是韩立。 祝你开心，你看你都没有背下来，对不对？ 没有，我是确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通常我给关掉。 你看， 然后再打开。 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山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云上走一趟，

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周二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开场的嘉宾，带来第一首歌的嘉宾，工作男左叶谦，然后就该我们的女右隆重登场，她也很坚挺啊，因为她一直在这儿，到了现在已经是2.5小时了，再过半个小时她就在这儿3个小时了。 这番话好像你经常说， 是2.5小时，确实令人就是令一些有志青年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羡慕你，因为人家不敢坐这么久啊，一坐坐3个小时，天天一坐坐3个小时，那种办公室的那一族啊，都知道自己他铁底找茬，自己起来去活动活动的，不是上个厕所啊，就是去楼底下草坪溜达一圈啊，啊，他就绝对不能说一坐就坐在这3个小时，知道吗？ 你是想在北京乐广播生日这一天，嗯，讴歌一下很多的主持人， 对对，都是 在工作的时候， 对， 都是全情投入， 对 啊。 都是非常有志向危险的一些朋友，但是 你给我且开啊， 但是他是抗志青年嘛，对吧？ 嗯，确实在某一个职业久了以后，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哈，这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从业16年，我是在我自己的25岁啊，即将25岁的时候呢，来到了北京乐广播， 啊，那年染上的啊， 不是这个叶大夫哈，啊，有些事情呢，啊，从长计议哈，嗯，我是说我是在2002年开始融入到北京音乐广播，当初呢也是参加了电台的主持人比赛，这在我的那本滞销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里面也介绍过哈，如何一步步一天天一夜夜啊在这里就一直待着啊没有走啊， 这挺好的呀，现在起码是你看做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说你当打之年，然后在这儿一些节目台柱子都是你，然后你又是还是前些年摇身一变成著名的滞销书作家，专栏滞销作家之类的， 北京声音，北京好声音， 对，多好啊， 世界十佳， 你 闹玩呢， 其实你青春没白费， 哎，承蒙大家的厚爱，嗯，我一直都在， 你的忧伤澎湃，我多么想走进你紧锁的心海，我一直都在你身后等待，等你有一天回过头看我，我的笑送给你，希望你快乐，你的难过都给我，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好好收藏着，我一直都在你身后等待。 没毛病，我一直都在，只要没毛病啊，我一直都在。 是，就是有的时候有毛病我也来，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会把身旁的人可能会带病。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你有毛病通常有的都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病啊，你不是说你带着一种绝缘病过来的。 没关系，你毕竟是老嘉宾嘛，而且年龄也大了， 嗯，还真是， 身体也弱了啊、哎、 还真是。 所以你有个头疼脑热啊、 嗯、 小旷工啊、 哎、不过我觉得我比 三天两头啊， 我比前几年 隔三差五啊 好点啊，到了壮年比这前几年小青年的时候还好点的。要是再往后啊，变成中年中老年的时候，就估计就没戏了。你再怎么说也没戏了。 哎呀，怎么说呢？毕竟是老嘉宾嘛啊，我们能够理解，大家也是一样哈、啊。在这25年和北京乐广播携手的历程当中，谁都不敢说自己是每一年啊都是。真的是出勤率极其高的， 你什么逆增长啦，什么就像原来记得有各种，比如说从秦始皇年代就开始要找什么长生不老药，那炼丹，居然那个让我听着就是太可笑了，就是他想逆这个逆宇宙逆这个世界的那种行为，就是你听着这简直荒唐之极，结果 不要， 果然最后练着练着给自己毒死了，本来还能多活几年的，这汞中毒死了。 其实真的是要顺着自然的发展、啊、 是 顺着时代的发展，包括一档节目的成长也是这样，一个电台的成长也是这样。 对， 我想在我们15岁的时候不曾想过25岁10年之后北京乐广播的广播环境哈会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大家现在的收听的渠道 对 之多， 对媒介多，然后 并且时间 花样自己选定啊，固定的时间你可以重新来听的这种选择性相当多啊，媒介然后这个形式多样化啊，不但能听还能看还能参与， 对， 还能什么甚至是可以抽奖，就是这就是说同步来那个什么打赏啊抽奖什么这都有啊， 包括来自民间的好声音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嗯、 我们会在各种平台上听到大家的来自不管是业余爱好者也好还是这个非专业的人士哈，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平台来展示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的表达。所以过去我们曾经说电台里真的是汇集了很多的好声音，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好声音， 对， 但现在我们真的不敢这么在拍着胸脯说所有的好声音都在我们电台，不敢这么说。 我们还是应该这么介绍的，我们尽量把最优美的歌曲跟最悦耳的声音带给您，但是我们没说过这里是最好听的声音，因为最好听的声音大家也都知道，人的那个听觉它是一个主观的 各声各、 哎、各声主观的那种评判， 是 你只能说我喜欢这个声音我不喜欢那个声音而已， 就哪一种声音更合你的耳感啊？你会觉得和哪一种声音在一起的时候最舒服， 对， 包括在晚间也是一样。以前可能在北京的朋友他能听到北京音乐广播还有很多频率的节目，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晚间节目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晚间节目你都可以用你的方式来找到听到、 Lady Gaga 很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 所以我跟你讲，有些事我不敢想， 嗯， 真的，我想我会失眠的。 他还意犹未尽， 我算了，我不想了， 行， 对吧？这个世界肯定会有比你更好的，对不对？ 还纠结这事， 所以你只能让自己更好。 好，Lady Gaga 这首歌曲就叫做 The Cure，The Cure 是另外一个乐队的名字，但是他这里的这个 The Cure 就叫做治愈。 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心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老。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 这是一首1997年收录在许美静专辑当中的《放你在心里》，到今天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每当北京乐广播生日的时候，我总会放起这首歌，因为它至于我的职场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音乐的意义 啊。想起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你入行的那一年，然后就想起很多那年的那些人，那些过往的事情。97年确实没有留下其他的那些印象的歌曲，这首歌你老放也是有一个印象。还有呢，97年有一个标志性歌曲，就是两位天后在一起合唱的《相约1997》，那个是 相约98、啊、 相约98，相约98。 你说的应该是爱静的， 是 我的1997， 我的1997那是在还早了，还之前。 其实1997年我正在上大学，那个时候也在听着北京乐广播。我是在2002年开始做电台，然后。刚刚那首歌呢，是我在电台的第一档节目，我曾经用这首歌做过片花，把这首歌拿出来做过一个片花，就是音乐礼品卡。然后那年做的点歌节目，直到今天我还一直在做啊，只不过名字不太一样了哈。 是， 我就在想，听这首歌的时候，原来时光已经跨越了16年。 97年那时候，你那个头发是还是应该是带一个小春联的是吧？是带一个小横联的，我知道。 不是，我说2002年的啊，这歌是97年的，但是我在电台里把它就是作为片花是2002年。 02年， 我想到的是自己在北京乐广播的第几年？第9年的时候和他在一起。 那 然后如今他25岁了。 啊，那小屁帘没了，那时候就是。不是我那个我用 到这儿， 我用那个作为一个坐标在说的，就一个时代坐标啊。这首歌其实是来自夏季的一首歌曲，在夏季听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但是我今天要放出来，因为今天实在太冷了，明天也很冷，马上就是明天了， 明天就是腊八了。 Lisa Ono 这首歌曲叫做 In the Mood。 Se agitando pra dormir no chão. Na manhã seguinte, depois de levantar, encheu a banheira para o banho tomar. Foi para a cozinha e fritou o roupão. E a água da banheira ele mexeu com a colher. Depois Poxa, passa a pasta de dente no pão. Vai se lavar na xícara de café. E é demais. O homem não sabe o que faz. Eu tenho pena do rapaz. O Edmundo, todo mundo diz que não ajeitou mais. É demais. O homem não sabe o que faz. Eu tenho pena do rapaz. O Edmundo, todo mundo diz que não ajeitou mais. 全世界的歌唱家啊， 我以为要感谢全世界正在收听男左女右的朋友。 我至于吗？ 一到这时候就发假象出去。 没有的啦， 自己产生 假象。感谢是每天都在说着啊， 自己假装特别隆重了。这个节目 没有，我今天之所以刚才感慨，是因为这么多年了，25年北京乐广播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些好的音乐者他们所制作的音乐了，这种播出主持人拿什么主持？ 对， 对不对？ 你这个五湖四海全都是做特别一手挑凉菜的这些人们，你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推出这些，你没有一个好的组织他们啊，各色各样的啊，一家饭店，那你饭店就别开了，就是你没有摘好的喜，就是让大家这个喜闻乐见的菜过来，是吧？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肯定不会这个介意我们有一点怠慢他，但实则呢，在这样的生日夜晚哈，你是理解的。哎呦不错，哎呦不错， 哎呦 不错，哎呦不错，你的工作确实不错。今天晚上我们的评论量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了是223条。 对，你一二三之夜变成223条，多棒啊，是吧？ 对，也希望这个以后的夜晚哈，我们也不会再为120家就是到处的哈。聊啊，到处的说呀，对吧？ 我相信 我顺其自然的就让它发生了。 对，我相信就是说的劲儿都没了，没了一下，你们爱给 不是咱们说了吗？这是主要给没有听过这档节目的，对吧？ 对， 走过路过啊，你说你平常到一家餐厅，如果没去过的话，你要如果沿街走。如果玻璃窗里面看到好多人在那儿坐着，对吧？ 这个今天我正好就最后用几秒钟说一下，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啊， 零几年我们去那儿去踢完球，或者是我们几个哥们儿要一起想去一个地方，就是外面拿号等着排队，啊，基本上就放弃，然后去换，就是换地儿。现在我 但是你绝对不会去那种。 我们前天刚去过这饭馆，大周末饭点儿。萧条冷落的一塌糊涂， 没人，是换厨师了吗？ 不是，他地儿还是那个地儿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是可能是这几年这个无论是消费、 这个、菜系不是那么受欢迎， 无论是消费倾向还是消费的力度还是怎么着，就老百姓是不是就是又不是以吃为真正的主导娱乐性了？就是反正 以前不好好的待见他的这个老客户们。 我跟你说，我就是说，咱在节目里不能说，这是两家连续两三家了这样的，就非常有名的饭馆， 非常有名， 不好做现在生意。 对，但是你这之前你根本别想排上队，这两天就随便去， 天太冷了，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出来，嗯， 真的是很惨， 所以这一百二十家，知道为什么吗？对吧？ 这都是老回头客， 对呀， 谢谢大家， 全靠老朋友撑着场面呢，嗯。所以在生日夜的尾声，还是想把这首歌，也许和放你在心里一样，至于我的职场生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也是个人偏爱的歌手孙燕姿，这一首大家喜欢的《遇见》，送给不管是哪一年我们遇见，但之后就再没有别离，一直在一起的听众。